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33集，误闯那什么楼。窑姐是个很危险的职业，除了自身有危险之外，那千奇百怪的客人里边也保不齐有什么朝廷钦犯呐、江洋大盗之类。展昭原本刚入江湖的时候，对青楼不抱有任何恐惧感，本来嘛，一楼的女人她绕着走不就得了，可自从入了开封跟包大人混之后，她时常要去青楼查个案子。这一进青楼，他才知道什么叫女人猛于虎，他也充分地认识到当捕快的第一要素不是功夫好，也不是分析力强，而是脸皮要厚。偏偏他是只薄皮到近乎透明的猫，那些姑娘一围上来，他耳朵就先红了，三两句一说，脸皮也红了。 大人你好帅 啊。谢谢 大人，你好可爱哦。 谢谢谢谢。 害羞了， 过奖了。 就是啊， 长得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不敢当不敢当。 好可爱 好可爱。哎，你跑什么呀？哎呀， 跑掉了。 结果通常是姑娘们直接上手，他则是运用轻功飞天逃走，这个时候往往群情汹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起上给他做人肉盾，也没法拦住那群手无缚鸡之力但是被激发出了母爱的姑娘们。从此以后，青楼给展大人留下了严重的阴影，虽然他觉得这次是有一定的保障的，毕竟白玉堂一起去嘛。四人一起并排走，表情也不太一样，赵普是一贯的缺心少肺，欧阳少征就跃跃欲试想去开眼界，白玉堂没什么表情，很淡定，而展昭就有一点点局促。白玉堂偷眼看看他，觉得挺好玩，莫名有些期待一会儿展昭的表现。到了万花楼门口，说实话，刀斧镇小地方，会取万花楼这样名字的当然不是什么特别高档的青楼，和开封府那种高官厚禄撑着腰或者江湖门派垫着后的楼肯定是没人比，不过好在还算有些品味。说起来，这几天青楼没什么生意，以前生意一直很兴旺，来光顾的也大多是些达官贵人，只是最近城里出了些事儿，再加上大家都知道包大人在刀斧镇呢，于是那些往日的常客都在家蛰伏，以免惹祸上身，还就近吃一铡刀，所以青楼里冷冷清清，就几个散工在擦桌子，姑娘们三三两两，有的赌钱，有的聊天，无聊的紧。正这时候，门口伙计结结巴巴来了一句：“ 哎呦，哎呦，有客人到了。” 坐门口一姑娘听到了都乐得慌。 我说太久没客人了是不是呀？怎么说话都结巴了。 其他姑娘听着都有趣儿，这年头结巴还一个传一个呀。而那姑娘一直指着门口，示意众人快看。这时，二楼的老鸨也兴奋地冲了下来，肥硕的身材突然之间就轻盈了，动作迅猛。 哟，四位里边请。 众多姑娘都惊讶，有四个那么多呀，一起回头想看看。谁这么不怕死的，这种时候还跑来逛青楼，一看集体有些傻眼儿。走在最前边的是赵普，反正他也习惯了一直走前边，大摇大摆进来，那个霸气呀。赵普还四外张望呢。 嚯，这就是窑子，是挺多女人的，不过苏土洛他们那一群住在这儿不嫌麻烦吗？这儿人多口杂，他形象又怪异，这四周还贴了这么多的画影图形，不怕被发现啊？ 哟，这位大人， 你就是老板？ 嗯。哎，这位什么人呢？这么霸气呢？ 老鸨还是有些眼力的，一眼就看出来赵普估计有些地位，赶紧冲上前招呼，只是仰脸一看，惊得往后退了一步。赵普见一个胖乎乎的大婶冲上来，就低头看了他一眼，上下一打量，身后几个姑娘聚集过来，耗的就是赵普这一口的，只觉得真有男人味儿。欧阳少征见赵普差点把老鸨吓趴下，就拍他肩膀，眯着眼睛小声提醒： 你干嘛呢？逛妓院呢吗？温柔点儿。 也已经很和气了，还要我怎么样？ 妖姐们一看到欧阳少征，又过来一小撮，这个也帅，红头发呀。欧阳扫视了一下，环肥燕瘦都有，真够热闹的。不过大部分的姑娘们都没动，一起聚集在一旁，瞧着赵普他们身后走进来的两个人。白玉堂照例一身白，风流倜傥地走进来，那副贵公子气场看得一众妖姐目瞪口呆。再看他样貌，众人都只有一个念头，这位公子是走错门了还是怎么的，绝对不是来逛窑子的吧。顺便擦口水，白玉堂走过来略微打量了一下，见众人都站着有些纳闷： 有雅间吗？ 有有有。 老鸨揉揉眼，心说神仙下凡了，赶紧往楼上请。不过还有一半的姑娘没动地方，盯着门口看。展昭最后一个走进来，为了低调点，他穿了一身蓝布衫，背着手，尽量淡定。这四人气是各有特色的，不过有一点点不同的就是，前三个气场都很强劲，貌似不太好接近，不过展昭就太有礼貌了，看起来很好相处的样子。此时整个青楼几十个姑娘都聚集到一块儿了，一起看着老鸨，那意思像是问：确定是客人吗？老鸨也擦汗，又问了一遍： 四位贵客，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赵普愣了愣，看欧阳，欧阳少征觉得奇怪： 不是青楼吗？ 是。 那不就好了，我们是客人来的。 随着欧阳少征一句回话，就是一阵尖叫。展昭微微一愣，眼前白影一晃，还没等他明白过来，白玉堂已经到了老鸨身后，上二楼动作那叫一个快呀，一众妖姐扑了个空，正好都拦在展昭面前。赵普也是一惊： 什么情况？ 欧阳拉着赵普赶紧上二楼，不过此时另一半的姑娘冲上楼追白玉堂来了，赵普和欧阳少征被夹在当中。白玉堂似乎经验丰富，三两步上了二楼，楼下欧阳走在赵普后边一个劲儿蹦： 有人摸我。 摸你哪儿？ 欧阳有些尴尬，对身后姑娘们摆手： 哎，不要太主动啊，男女授受不亲。 姑娘们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又呀一声： 呀，来青楼还说男女授受不亲啊。 赵普也摇头，觉得欧阳少征是真脑残。这时候欧阳一溜烟从赵普身边过去，到了他前边，拿赵普做人盾。赵普往上走，这时就感觉后背上叫人拍了一下，他转头： 什么事？ 一众姑娘差点滚下楼，一个两个捂嘴巴，这个好帅，不过好可怕。赵普还纳闷呢，分明有人拍他吗？就又问了一声： 刚才谁拍我来着？ 妖姐们死命摇头，赵普那架势像是谁摸的就剁掉谁的手。这时二楼的白玉堂突然趴在栏杆上笑了一声，妖姐们扬起脸，都觉得胸口扑扑直颤。 笑了，笑得也挺好看了。 赵普和欧阳看着白玉堂，视线望着后面， 似乎不是在笑他们，于是也顺着他的视线望向后面，就见最后面一片混乱。经验不够老道的展昭，或者说被白玉堂撂下独自面对敌人的展昭，此时可惨了。后面十几二十个姚姐将他前后左右的路都堵上了，展昭四面突围无果，脸通红，那些姑娘们也不怕他生气，伸手要去捏他耳朵。 害羞了， 展昭惊得嗖一声，轻功都用上了，直接往房顶上蹦，差点撞到房梁，手忙脚乱地落在了白玉堂身边的栏杆上。蹲到栏杆上，他还余惊未消，一张脸刷白，两只耳朵通红，睁大了一双眼睛盯着楼下的姑娘们。这神情，白玉堂立时想到了前不久陷空岛的丫鬟们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只白爪小黑猫养着，那小猫贼漂亮，一身黑毛蓬蓬松松的，大眼睛圆脸，通体乌黑，就四只爪子雪白，身轻如燕，飞檐走壁的。那天他也不知道怎么地，就招惹了厨房里的一群刚刚出世没多久的小狗，被七八只狗仔撵得满屋子乱窜，后来慌不择路跑进他书房，蹲在书桌的笔砚后边，瞧着桌下一群汪汪叫的小狗，那神情也是瞪大了一双圆滚滚的眼睛，显然吓够呛。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